入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特别创意，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几年大荧幕上的女性主题电影越来越多了，很多的电影甚至都没有绝对的男一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经典影片律政俏佳人的插曲完美的一天。影片于2001年7月13号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呢，没有出色的拍摄手法，也没有新颖的情节套路，纯粹靠着女主角一个人的表演撑起了整部影片。而在女主角成功逆袭哈佛法学院之后，这首插曲《完美的一天》也恰当地唱出了独立女性的风采。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Leave the work for someone else. People say,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phase. They tell me to act myTomorrow 说起女性电影，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个范围比较宽泛，但是呢在电影学界，他们呢把那些情景比较轻松快活，多为女性为核心，男性呢充当配角的爱情电影称之为女性电影。一般而言呢，1961年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被认为是女性电影的开始，它包含了日后这一类型电影经常会表现的女主人公的孤独、大量的物质消费以及大团圆的这样的结局。那这部电影呢，它除了是女性电影的开端之外，也给我们贡献了一首超级经典的电影原声。我们听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配乐，亨利·曼西尼制作的《月亮河》。电影在好莱坞电影产业当中，原来也就算是一个影响力有限的细化市场，但是从2000年以来，好莱坞认识到女性观众对票房的贡献之后呢，就不断的加大投入，使得多部女性电影，包括《欲望都市》1、2、《妈妈咪呀》，还有《朱莉与茱莉亚》等等等等，在全球电影市场上都获得了非常大的票房的成功。其中呢，《欲望都市》是由经典的美剧延伸出的同名电影，保留了原剧情当中的主线，大量的插入了音乐元素。第二部当中选用的海伦·瑞迪的插曲《我是女人》，更是直白的把女性电影宣扬的主题表达了出来。I am woman, hear me roar, in numbers too big to ignore, and I know too much to go back and pretend, cause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and I've been down there on the floor.I'm not afraid to die. cause it only serves to make me more determined to achieve my final goal. And I come back even stronger, not a novice any longer, cause you've deepened the conviction in my soul. Well, yes, I'm wise, but it's wisdom for the pain. Yes, I pay the price, but look how much I gain. If I have to, I can do anything. I am strong, strong. I am invincible, invincible. I am woman. I am woman, watch me grow. See me standing 在中外电影不断的交流过程当中，女性电影的概念也被国内电影人有意识地引入到了我国的电影产业当中。2009年由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被制作方宣传为内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电影当中原声不是很多，但是呢，选择的歌曲和电影本身的轻喜剧的风格都非常的契合。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由韦礼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完美一点》。 纷争的指尖走向十二点，命运交给我看破你美丽的容颜，我的视线 随着女性电影逐渐的兴起，有很多的女演员都想分一块这个当中的蛋糕，比如范冰冰就主演了电影《一夜惊喜》。这部影片由导演了非常完美的金依萌执导，类型也和非常完美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范冰冰和男主角李治廷一起为这部电影演绎了同名主题曲。 没有你的爱，我失去了方向， 没有你的心害怕孤单， 没有你的笑，我不敢去想象， 没有你的梦，我还假装坚强， 真爱不要错过，怕什么， 我只想要你给我一个承诺， 我永不会改变，爱能够在等待你的心，你的手， 你是否能感受我为你而心动，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从现在到以后， 我再也不放开你的心，你的手， 在人海中尽头，你和我 不放手， 有了你的爱像蔚蓝色天空， 有了你的心连冬天都暖和， 有了你的笑想有勇气陪我， 有了你的梦每一天都渴望，真爱不要错过，怕什么，世界多大没有你怎么能活，那一夜的惊喜就是我愿意陪你走完一生不回头，在这里不放弃也不会退缩，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从现在到以后， 我永远不放开你的心，你的手， 在人海中爱注定一起走， 我牵着你的手，尽头， 又到了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结尾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电影原声名字叫做《结局》，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束。编辑主持于悦，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往前要倒数。

大家好，我是潘越云。 哎呀，这一次能够见到两位，我们这个就是期待很久的这个老师，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其实我们接下来将会有一个在北京跟大家现场见面的机会，是吧？ 对，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special 的一个演唱会。 没错，这个演唱会叫做《回声》，也就是呼应我们1985年出的那张《回声》专辑，跟三毛姐姐作家三毛一块合作的一张专辑，在今年的8月17号，在我们的工人体育馆 啊， 要。来，换你说了。 来，盛大开启。 就是由三毛、齐豫、潘越云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一场音乐会。 哎，首先我们听到这个主题，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知道那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大家其实会有一些留言，然后大家其实很期待，就觉得是说我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三个人这样可以说是聚在一起，然后呢去有一个音乐的呈现，这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心灵的回声，就是可能要是和很多年前的自己有一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机会，对吧？ 是， 没错。 其实这次的演唱会之前是在小巨蛋也举行过， 对，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会很好奇说，哎，当时的现场怎么样？ 对 啊，就像你所说的啊，每一个人心里有他自己的回声，有人开心，有人回想到当年自己的故事，有人潸然泪下。可是基本上来说，整个晚上我觉得是一个欢愉的一个回忆。我们把三毛又拉回到了现在今天，然后看着他的图片，他跟荷西的照片，还有看着他的字迹，唱着他所写的词的歌，然后整个晚上是非常具有一个文艺的，然后怀念的开心的一个氛围。 就是其实我更觉得像是一个跨时空的一个对话啊。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影像作品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啊，包括这个五维的空间啊，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在某个维度上是和过去的自己或者一个平行的一个自己去对话的。之前其实也会有演唱会用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周董他其实也用特别的方式把邓丽君小姐请到舞台上， 是 有一个对话哈，或者一个合唱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当时你们真的实现这样一个跨时空的这个方式，三个好朋友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呢？所以这个潘越云姐，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对，我觉得你说的跨时空，它确实是从上个世纪来到了这个世纪啊。然后其实都没有想到说，回声这张专辑唱片事隔了30多年啊，然后竟然还会重新的站上舞台。然后虽然三毛这位主角呢已经没有在这个舞台上，但是他的声音、他的文字、他的音乐，把这场音乐会完成。那我觉得这个跨时空的时间，无论它的多长、多远、多久，我觉得主要是这些音乐呢是来自三毛的他的半生故事，而且整张的音乐都是非常的隽永。那直到那天晚上唱这些歌之后，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齐豫，我们心里面都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领悟跟不同的感想。那接下来在8月17会在北京的这场演出呢，我想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觉。 对，我特别好奇，就是比方说当有一些观众或者一些听众啊，那些歌迷们，大家可能在想到说这样一个形式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是不是现场会一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就掉眼泪啊。那你们自己在唱的时候，在完成那个舞台上的同台的时候，会不会要有一个情绪的一个控制，要不然你就会掉泪？ 我们都掉过了， 都已经哭过了是吧？ 都已经掉过了。 就是其实对于二位来说，在那个舞台上就是尽情的释放自己所有的情感的时候。而且刚才提到三毛老师，也知道齐豫姐唱过一首歌《橄榄树》，也是三毛老师的作品。 对，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要尬唱吗？你要今天在原唱面前尬唱？ 这个完全是情绪体验。我因为太爱这首歌， 所以我们其实特别好奇，如果说用现在时髦的一个流行词来说，当年你们的一个状态就是闺蜜的状态，那三毛对在你们二位当中生命里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在那个时代啊，没有闺蜜这两个字， 对， 没有这种说法。 对，在那个时代真的就是一种好友，然后互相欣赏对方。 对， 而且尤其三毛姐姐 它有太多太多的经典，太多的吸引力给我们了，对不对哈？ 对对对，因为三毛对我们两个来说，我们都是读者，都是书迷啊，相差还是十几岁。虽然在1979年出《橄榄树》啊，知道是三毛的词，可是其实一直没有见过他，一直到1985年。所以85年我们看到他说两个人就是很兴奋，然后就像小歌迷、小书迷一样的那种心情。然后我们相处了大约可能半年多以上的时间来制作这张专辑，然后听着他讲故事，然后虽然没有真正走进他的生活，不过在他的叙述里面，对于他在那一刻之前所有的感动，所有的创伤啊，甚至最后的梦田，他怎么样又重新的扫开了阴霾，这种过程就跟着他非常的非常的感性。然后那这次在舞台上呢，当然如果听过这张专辑的人就知道三毛的口白是在这张专辑里面的， 是， 对，所以他的声音也会在现场出现。而且因为在小巨蛋你演过了嘛，就不直说无妨了，就是第一个出现的声音有一个歌迷就是我一直在期待，我猜第一个声音一定是三毛姐姐的声音啊，因为他知道专辑里 是鬼外一首歌吗？ 结果不是，结果是三毛的声音，可是是一个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一段录音 哦，珍贵。 然后大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怎么三毛来欢迎我们来参加这场演唱会，就觉得好像三毛仿佛在33年以前就已经预知了这场演唱会，在现场欢迎现场所有的喜欢他的朋友，所以大家听到后全身就开始现在是一阵 先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而且我也是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 对，然后听到时他就哦，就觉得是虽然有想象到，可是没有想象到是这样子一个你没有听过的录音。所以我觉得冥冥中三毛姐姐真的就像你说这个叫什么五度空间， 五度空间，对对。 其实就像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突然非常的感动，在那个到了现场的时候，也有那种就像你说鸡毛皮起来，然后鸡皮疙瘩都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 那种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空间，因为我真的相信三毛姐姐就回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听这场演唱会，来办这场演唱会。 什么时候 现在其实是比较多元化一些， 对 对， 在音乐的形态上，整个工业在器，就所有的器械、乐这个技术啊，就是硬体上面都特别的先进。 嗯， 那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挡潮流的。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就像我们听我们母亲年代的歌是一样的啊，就是其实一代一代他们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也很能够就怎么，就是也了解现代的语言是必须要有所改变的。 嗯， 对，其实我作为一个后辈，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最初是因为这本书《滚石三十年》 啊， 然后了解到，就是其实这张专辑有很多标签，比如说最值得一提的标签就是它是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 CD 专辑。 嗯，它是台湾就是制造的第一张 制造。 嗯，对，他们就那个时候已经可能在日本已经有了，可是台湾还都没有这样子的技术。那个回声的这张专辑是台湾第一个自己制造的 CD。 嗯， 而且这张专辑也是三毛老师第15号作品 啊， 而且从一开篇的时候就是从童年开始讲，包括一直讲到他的初恋， 嗯， 心动的感觉， 对， 包括第一次失恋的感觉， 嗯， 后来去寻找大漠黄沙的感觉， 嗯， 然后遇到荷西，最后疗伤。 嗯， 那其中你们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是哪一首呢？ 我也喜欢他的小梦蝴蝶。 对，小梦蝴蝶， 真好听。 嗯， 没有，就每一个人唱的不一样，因为这首歌实在整张专辑实在太戏剧性了啊，就像一个电影情节一样，就像三毛在说故事。 嗯， 那里面有非常大的歌，像金氏，李泰山李老师写的， 对， 那个歌唱起来是非常过瘾。然后所谓的过瘾是它的那种情节的流露，你可以在每一个音符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我是你的天使，我跟你说过三次了， 嗯， 啊，叫你我不在你身旁的时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那种情绪是非常张力很大的， 很浓烈的。 老师的这些，他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你有什么表情，你只要把那个音符唱到了，那个张力就在里面。所以唱老师的歌呢，是有一种好像爬高山的感觉，你会也是终生不忘。那可是很难得现场在唱，那么这次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像这种歌其实也没有什么场合可以唱。那这个歌是我很喜欢的。那另外的话，当然《梦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首歌， 大合唱的作品， 非常简单， 对， 可是却寓意深远， 真的真的。 然后唱得好，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是真的。 所以其实《梦田》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首歌。 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亩田，有一颗种子，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你期待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什么样， 嗯， 做成什么样的花朵， 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对， 这个词其实是有智慧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当然它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首就是从世俗上意义去理解的这个大众的这个歌曲，因为大家其实都会唱。 对对对 对，都 喜欢听。我觉得三毛的功力很厉害吗？ 对， 橄榄树就是这样子的一首词， 其实写的 貌似简单，寓意深远， 真的是。然后但是这样其实就是像白居易的诗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幼皆能够去念诵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刚才这个艾珂说了半天专辑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想大家到现场去去听去看去体验，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回归的方式。嗯， 对，一定要去现场。 那我们接下来我要不要就听一首歌，或者一起唱一首歌？ 好， 好， 唱一首那个比较熟悉的《梦田》吗？ 梦田或者是橄榄树都可以。 好好好，老师，要不给我们带一个调吧？ 好， 二位老师给我们带一个调吧。 来，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啊，我们娱乐总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的这个 Radio Life 这个版本啊。 Radio Life。 对，然后虽然是清唱，但是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提前来感受一下这个时空的对话。你没有感觉到此时此刻三毛姐就在我们的房间里吗？ 哎，为什么这句话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 综艺了是吧？ 对， 哎呀，这是不太好。那我来吧，我们唱歌吧， 我们就回归到词作当中吧。 来吧来吧来吧。嗯，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我们该怎么去介绍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想法呢？ 这场演唱会叫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我们作为回声作为一个主轴啊，加入了齐豫跟潘粤明自己本身的经典，用我们三毛的这个一个半生故事作为一个骨架。 OK， 所以我们就从一开始她的儿时，她的少年时期，然后她的初恋，然后她的飞，她的去沙漠，然后她的，然后我们作为另外一个抽象，就我们用阳光，用土大地，然后水，然后到梦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折。所以然后我们再分别把自己的经典加入到三毛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比如说阳光啊，三毛的恋情，他的个性如太阳一样，日正当中的太阳，然后我们就作为他的回音回声，然后唱出我们对爱情的一些 期许 啊，一些期许或者一些态度。 所以我听上去就是这个演唱会应该不是说大家只是光要去听的，可能有很多视觉的部分啊，就是要看的部分。 视觉真的是很棒。 听说曲老师自己为了这个演唱会要自己去挑布料啊， 是啊， 做衣服，然后还有舞美设计，自己也是有很多的新鲜的一些想法的。 对啊，对，我们就很喜欢参与制作。就是年纪大了哈，肯定有这个毛病，不放心，什么事都要多问两句啊。 这不是应该是青春的体现吗？ 啊，真的吗？ 是啊， 年纪大了也有一点啊，就说喜欢也想把自己的想法也放进去，所以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跟导演啊，所有的制作团队都有很多的沟通。选曲上，阿潘也是很伤脑筋，因为他的这个好听的歌特别多， 对 啊，经典的歌特别多，那有些适合放，有些要的割舍啊，这个我们都是经由都讨论的。然后这个整个视觉呢，因为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四面台，而北京这场是唯一跟台北小巨蛋一样是四面台的一场，在其他上海啊什么都可能只有三面台的体现。所以四面台的话它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它整个舞台都是用布幔啊，整个这样层层的布幔，所以我们并不强调歌手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特别的体现的主角或者是什么，我们可能在深藏在布幔里面。然后你说怎么样体现三毛的存在，除了他的文字，他的词作，他的声音，我们还有一位舞者，一个现代舞者，他会来用一种抽象的方式表现出三毛的挣扎，三毛的苦，三毛的孤独或者他的喜悦这样子。所以有一个舞者，一个单独的一个舞者，相思已是不曾闲的时候，哇，好漂亮，他那个弦乐配上整个布幔都是像花一样烟花的那种感觉，还有他的小梦蝴蝶，哇，满天的蝴蝶，然后你在一个就在一个帐子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具有，它不是一个很热闹的，它没有 LED， 它完全用投影。 Okay. 而投影呢，跟灯光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你灯光亮一点，投影就看不见；跟你灯光暗的话，你又整个舞台又失去了它的光彩。所以这整个的这个设计呢，都非常的很 文学， 哎，很准确，然后很用心，很有构图。 真的是，我感觉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演唱会，可能 是 也加入了刚才说戏剧的部分啊，包括视觉的，可能它更像是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心灵的一个剧本啊，我觉得会有一个轴嘛，对， 就是 对故事、音乐，其实全都加在一起了。 对， 而且所有的文字啊，所有的影像都是借由这个布幔来反射出来的，所以而且这布幔还要这个怎么讲？这些布幔还要空运到北京来。 对，因为它这个 size， 这个尺寸啊，什么什么的，对， 就是大家会这个票价是值回的啊。对， 所以就是说这次我刚听二位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说，除了回声的专辑之外，也会有你们二位自己的一些作品融入其中。 对， 据说现场还会有三毛的有一首歌曲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的。 是哪一首歌？ 是我讲的啦，那个是一首，因为除了橄榄树之外，唱了一条日光大道，也许大家也听过。可是还有一首歌，也是三毛的词，叫做《风》，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没听过吧？ 哎，这个我们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好， 我们如果听过这首歌的朋友，麻烦你这个。就是只要你想到一句词，你如果发过来，我们就把票送给他。 好，我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对，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这是也是我们的福利，要送就送给真正的粉丝。 是。 对。 每个人心里一片天，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母田， 安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耶， 哎，我们再一次要欢迎一下徐老师、潘云老师。 欢迎， 哎，两位啊， 又出难题了。 对，刚才说了，这次的演唱会是八月份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然后呢，大家其实已经都准备好到现场去跟你们一起有这样一个回忆的盛宴啊，或者回声，我们心灵的回声和过去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对话的这一个历程。那我们通过一首大家没有听过的歌， 齐豫老师的《风》， 风来开启一下， 对，可以清唱一两句，跟大家来剧透一下。 好，其实《风》这首歌呢，应该是如果我推算没有错，它是跟橄榄树同时期三毛在1970年早期写的，收录在我1981年那张专辑里面。一种风是流浪在一座深谷，一道梯只护住一湾星河， 一种风只流浪在一座深谷，一道梯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就是通过这场演唱会唤醒更多朋友的回忆， 对， 包括大家还是值得去买票到现场去看一下的，因为除了感受一下现场的声光电之外，回忆一下三毛，包括三位同台演绎三个女人的经典一生， 是值得期待。因为当那些经典的歌曲再次在舞台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去听歌的本身了，我说这个意义其实在于说，其实你们的回忆也会带动很多的朋友，他们在现场去回忆自己的一些朋友或者他们的人生。 对，其实没有错，我觉得所有的音乐给予人的感动就是这样，它不是只是属于歌手的， 对， 或者是作曲的，或者是作词，它是属于你们大家的。 对，也谢谢二位能够把这么多年的记忆保存到现在，还能够带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就期待在八月份的 17号 在 工人体育馆。 哎，那我们到时候再见好吗？ 一定要。 刚才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回声》，撰稿编辑艾科，播音艾科，制作艾科，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